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由普罗政治学院举办的地区选举工作研习班第三期现正招生，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导师包括资深议员、律师、学者及教授，毓敏亦会亲身指导，有志参与地区选举和社区服务工作人士万勿错过，请即到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参阅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截止报名日期2014年4月17日。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翻嚟呢個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啊！咁啊，教主喺度啦，咁樣咧就嗱、一氣呵成啦。頭先講開嗰班咁樣嘅契弟啦，嗰班契弟而家去旅行喎， 上海， 成班去上海旅行喎，嚇、啊，扭扭零零咁樣，又成唔成團嗰啲咁樣嚇，結果就全部都去。 全部都去 咁啊！民主黨啊，扭扭零零，係而家剩翻民 主黨話要開中委會，咁佢當算係一個黨內嘅程序啦。咁但係佢哋都一定係會去， 都去㗎啦， 派代表啦，起碼派兩件啦。 唔係，我哋睇下劉慧卿講咗話去㗎啦，睇下劉慧卿點講先啦。 我明白有市民係想我哋去，但係市民都係想我哋好有尊嚴、好按規矩咁樣去做嘢，所以我希望你哋傳媒同埋公眾咧都明白呢一點。 我想问嗰啲市民喺边度嚟 嘅？佢最中意咁讲， 佢心中里边 唔系呢个系刘慧卿嘅口头禅嚟嘅。有好多市民认为我哋呢、這个支持我哋呢个政改方案嘅。我当然我都明白有啲市民系唔支持嘅。咁呢个系佢最兴嘅啦。佢 咁佢而家佢冇讲唔支持，而家直头就话啲市民系想佢去添，想你去边啊？去死啊！啲市民想你去喎，去得有尊嚴喎， 去有尊嚴咁， 去得有尊嚴， 使唔使安詳啊？ 去得安詳咁嘅意思係咩叫去得尊嚴？ 我哋死都希望死得有尊嚴， 係啊，咁樣真係 啊，咁啊圍住行個圈嗌下名咯。 咁而家辦下嘢啦，又話禮拜四要開下呢個咁樣嘅 中委會，咁呢個係佢黨外嘅民主程序嚟嘅，咁我哋要表示理解，咁 就理解。 但個答案都係佢一定揾人去， 係咯，佢一定去嘅，一定揾人去。 胡志偉、黃碧雲啊，呢啲啊，陶錦新啊，呢啲。我今日問阿陶錦新啦，唉，玉敏，我梗係想去啦，飲飲食食，咁你講笑咁啊，咁不過都要黨外決定嘅，你知啦，咁樣 係 啊，我喺個 lift 度問佢，我到你去唔去上海啊？咁問佢啊嘛，咁佢答覆就係咁。咁我估計就民主黨一定去噶啦，一定去。咁而家連工黨都去啊嘛，初初我以為工黨唔去噶嘛， 去啦。 因為嗰日李卓仁同我講喺個 lift 度，佢話唔去噶嘛。 而家李卓仁都話唔去，佢唔去啊嘛， 佢話工黨唔去嘅，佢話工黨唔去嘅，初初係。 哦，咁可能黨內有唔同嘅意見啦，因為何秀蘭話去都係嘥咗兩日啫，咁樣去咯。 最多即係最 worst 嘅 case 咪嘥咗一兩日。 係咯，咁樣，喂，呢班人真係冇尊嚴可言嘅喎，仲要係即係我哋睇下教主，其實好早已經話過呢班人弊弊。 多謝主席，頭先我聽到吳萬全講話，好似話。呢個上海之行係過去有泛民議員即係要求啊，安排翻去學習考察，你學咩習啊？翻去我真係拗曬頭。咁你翳翻嚟噶嘛？而家係咪？嗱，我立場好清楚，看賊不兩立，我一定唔會去嘅。尤其是你話傾政改添，政改啲人唔喺香港傾啊，喺香港傾佢係俾意見嘅咋，唔係佢揸 fit 嘅。而家一定係佢揸 fit 噶嘛？你翻入去聽訓啊，啱唔啱啊？係咪先？稍為有啲志氣都唔應該去啦。如果你講明要傾政改，點解我唔明白你泛民點解要提出去大陸傾政改咁奇怪嘅？啲咩觀念嚟嘅啫？係咪？你話哦，議會去考察交流，咁嗰啲冇所謂啦，係咪？經常都去做啦，去全世界都去啦，大陸唔去得咩？係咪？但問題你而家話要去政改喎，講政改點解去大陸傾啊？當家話我問你，香港唔傾得？你哋咁多中間人成日喺度閂埋道門秘密談判嘅咧，最好笑就係你泛民提出要單獨見面喎。咁啊，逐個單獨見面啦喎，人點樣安排你單獨見面啊？即係笑話到不得了，得個兩日一夜玩嘢咩？啱唔啱啊？咁建制派又可以提出，大佬我要參觀啊，去吹啊，係咪先？咁點搞啊？係咪？所以個問題就話，我最關注嘅就係傾咩政改啊？你解俾我聽，點解要大陸傾政改？咩道理啊？尤其是你泛民主派，咩事要大陸傾政改先？ 咩一國兩制，咩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而家噏噶得個，係嘛？我大家齊齊好似建制派咁咪得咯，收聲咯，啱唔啱？搞咁多嘢做咩啊？所以咧，我覺得而家啲民主派真係好好笑，有啲仲喺台灣聲援人哋，你自己都未搞得掂。台灣聲援人哋都唔知手字點寫，係咪？你夠膽衝入立法會咩？你夠膽衝政府總部咩？得天你仲膽，你唔夠膽啦！全部暗春嚟嘅，係咪？去大陸要同人講數，一就去，一就唔去。講完， 冇嘛，鄭議員。 主席，規程問題，我唔明白點解佢可以咁樣講嘢，我唔。 萬靜的問題問得問佢 規程問題，點解佢我可以講呢啲嘢，佢初初要講咩一國兩制乜乜，咁啊跟住俾阿梁君彥截住佢，你明唔明啊？ 其實佢咁啊，阿主席有冇答佢？ 主席話我提醒你啫， 係啊， 而家個議題係講呢翻去上海咁啫嘛。 唔係，其實個分嘢係重點係你講嘅嘢有冇 point 啊嘛，係咪先？咁你冇 point 人哋停咧，你就唔關嗰個議題嗰個範疇內容。唔係好啊，個重點就喺呢度啊。喂，係泛民提出嘅原來。 係啊。他們原本提出最早呢就是說要去參加這個國情研習班、 啊、研習什麼國情、 研習國情、啊、研習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情，那這些研習班譬如清華開的，或者好像我們其實即是看過去知道，即是很多公務員都去參加這些研習班，那公務員有得說、啊、你老母你反對派要求自己去參加他的研習班，他在說黨史，講下屌咧中共嘅政策如何偉大，嗰啲研習班喎、哦，咁呢班係咩人嚟嘅咧？ 我想問邊個提出嚟㗎？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咁即係呢班人好笑喎、哦，呢班人以前就嚇喺、啊、個政府總部就反對國情教育，咁、原來反對 係啊， 咁啊反對完個教育之後咧，原來咧就係想留翻自己。等自己可以去享受下特別的研習班，淨係教育佢咁樣嘅，咁嘅意思啊？離曬譜嘅，唔該貓爺，唔該貓爺 ，thank you， 唔該曬你 ，thank you。喂，呢班人一係嚇，而家即係咁，所以其實扭乜撚嘢屎忽啫，一定去啦。 扮曬嘢， 扮撚曬嘢，屌你老尾又扭屎忽花。 原來你要求嘅， 原來要求嘅。 唔係你有研個國情研究班，我已經好興嘅啦。咁你話去考察，我唔反對喎，你明唔明啊？咁你即係交流去考察，係嘛？ 唔係因為考察有好多角度嘅，即係睇下佢啲食品安全可以差到咩地步。 係考察冇問題㗎，佢 入樣嘢啊。 就算喂你私人遊覽都冇問題嘅，你考察乜問題啫？譬如我哋每年立法會都有好多團出去考察㗎啦，佢哋啱啱先去完歐洲，我冇去啫嘛。去去英國啊，同埋北歐啊，去考察呢個環保啊，我冇去啫嘛，係咪先？ 嗯， 咁都去考察噶啦。你立法會有嚿錢俾你啲人出去旅行噶嘛？ 係啊，仲要揀過嚟噶嘛，仲要揀過嚟噶嘛，係咪啊？ 揀地方啊！ 上次話要去咩芬蘭定係挪威去？ 好似 去考察 提盤啊！就張超雄提嘅，俾我懟冧咗，俾我懟冧咗，結果就去呢個日本同台灣。 係啊， 嗰次佢就唔去，牙癢癢。 係啊，但原本係想去邊啊？原本係 芬蘭。瑞典、挪威、丹麥四國， 嗰啲冇乜窮人嘅國家考察， 係冇窮人 嘅，係交税啦！你哋快啲， 真識嘆 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咁樣啦。好啊，講翻劉慧卿頭先嗰個發言。劉慧卿頭先個發言就係話有啲市民唔知邊撚度嚟㗎啦，唔知係咪撞鬼嚟撚樣。咁有啲市民就好想佢哋去，但係最緊要係去得有專業。喂，但係其實睇你睇翻阿鬱問阿教主喺立法會嗰個發言，其實個重點都冇講出嚟啫。即係個重點就係話你去呢件事就係冇專業啊， 冇專業啊。 而家講緊去佢嗰個問題 就經政改喎，咁點解要去大陸傾？所以李儀嗰篇文寫得好清楚啦，好短嘅， 係 嘛？點解要大陸傾政改咧？你解俾我聽，解唔到啊嘛！喂，你仲有見呢三個人啊？哥，你見過曬㗎啦，你知唔知啊？ 係啊， 黃光亞、張曉明同埋呢個李飛， 係啊。 你而家去到上海，佢係安排半日，你見呢三個人，一個係中聯辦主任，一個係港澳辦主任，一個係基本法委員會嘅主任，就係咁啫嘛。見呢三個屌講句難聽，呢叫芝麻綠豆官， 嗯， 係咪啊？咁好啦，佢可以咩咧？佢咪話俾你聽，中咗條底線係嘛？屌你即係基本法、人大常委會決定，特首應該愛國愛港係嘛？因為愛國愛港咧就寫咗喺基本法裏邊噶，雖然具體冇寫愛國愛港四個字，因為行政長官要擁護基本法係嘛？咁你咪效忠呢個特別行政區，咁你咪等於愛國愛港咯？咁樣講啊嘛，而家係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你呢班人，你有咩理由要提出去傾政改，仲有要求人哋同你單獨會面？ 咁呢個單獨會面係單獨同各自同你一個人會面啦， 成班成班， 係因為冇咗呢個 冇咗建制派， 建制派然後同你見面咧，咁阿何秀蘭就話而家建制派都想促成其事，如果你要見面嘅時候，佢哋可以閃都得咁樣。我屌你咩撚嘢團嚟㗎？呢個係 佢哋去按腳先。 咁喂，咁而家好簡單，咁你嗰啲建制派就唔使去啦，你成日都同啲共產黨打攞㗎啦，係咪？咁你咪淨係呢班泛民主派去咪得咯？ 啲建制派都係貪個團購機票平嘅啫。黃國，你見到黃國興個講法最緊張啲機票錢㗎啦。嗱，有好多人 咁唔使佢出錢嘅，呢嚿錢又係喺立法會嗰個社交嗰個考察個津貼嗰度俾嘅，大佬。 係啊，係啊， 係咪？ 咁所以咧，嗱，咪好多人就唔明白咧，點解要去反對呢一件事咁樣？甚至乎我見到有啲網友咧，甚至乎咧就話要求話鬱敏你都去啊，上去鬧鳩佢，邊度唔鬧鳩得佢啊？ 咁你而家就降上去啦。咁你睇下佢係咩結果？結果就是個鏡頭對住佢咯，咁佢自己係得其所哉，但係對件事又於事無補，係咪啊？ 點解對件事於事無補啦？我哋首先搞清楚一樣嘢，就係話嗱，頭先鬱敏都講咗，呢幾個人喺香港你有一件都不特止，你見過㗎啦， 係見過曬， 你傾過㗎啦，已經你傾過㗎啦，好啦，即係話喺實質上面嚟講，要講嘅嘢，要表露嘅立場已經表露過曬㗎啦。你又唔去見習近平，屌你老尾係咪冇意思嘅？嗱喺實質上佢冇效用。好啦，實質上冇效用，香港見到嘅人要傾嘅嘢傾過曬，然之後你而家香港一班立法會議員反對派飛上去上海見佢哋，喺姿態上係乜嘢？喺姿態上你就係一個上去真係研習攞份事啊嘛， 宜遵就教。 係啊，喂，所以嗰件事關鍵係乜嘢咧？嗰件事嘅關鍵講到尾嘅，其實我哋就係講緊就係、是、正正講緊阿劉慧卿你講一樣嘢，你嘅立法會議員作為一個反對派嘅專業何在？ 冇啊，有咩尊嚴啫？ 但係佢嘅講法就係話乜嘢？即係呢件事本質上，我哋就認為就話喂，你呢度講有骨氣，你唔好去啦，係咪先？即係你爭氣嘅，你唔好去啦。就係、是、一件踐踏尊嚴嘅一件事件。但係喺劉慧卿嘅角度嚟講，就係話我哋都會去，但我哋就傾下點樣可以有尊嚴咁樣上去俾人踐踏我的尊嚴。你講乜撚嘢啫？你班人，你仲開乜咧會啫？ 有尊嚴地等人去踐踏你嘅尊嚴，仲有即係我頭先講得好清楚，呢三條友講嘅嘢點會有新意啫？佢會唔會忽然間話俾你聽啊？公民提名也不錯吧？我們大家研究一下， 考一下 啊！我們也是可以這個考慮一下，看看香港的民意啊，怎麼看這個公民提名？佢一定話俾你，公民提名不合基本法。 你们谂都不要谂， 我都好谂先。 你话啊， 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好多都话即系冇用啦，咁样谈判冇实质作用啦。但系其实最实质作用就系一齐投反对票啊嘛。咁今日吴志森其实都出咗喺明报都有个专栏，当然佢系讲绝食啦，但系最尾都有抨击到呢班泛民。其实佢哋就系冇一个共同嘅立场同埋个底线喺边度，根本就一路都冇同公众讲喺咩时候佢哋当然捆绑投票就已经不存在啦，咁但係亦都冇大家冇各自去表述到究竟喺咩情況之下佢會投反對票啦， 咪嘥氣㗎啦！佢哋你投票過撚硬㗎啦，而家基本上冇懸念㗎啦。但我想問下教主，以你研究呢班咁嘅撚樣咁多年，其實 研究 佢，其實係你啲 啊， 你班撚嘅研究，即係你研究。 喂，你講即係我呢個，我就唔會謙虛喎。我由九十年代初已經屌柒佢哋嘅咯喎，睇翻曬啲記錄。 喂，龍門鎮已經叫佢辭職啊嘛。 係啊， 跟住司徒華就叫公民，你都唔係，你又唔係議員，你點？ 係啊，我係個喺我自己電台節目又係咁樣講，寫文章又係，你睇翻我嗰陣時寫啲文，九十年代初寫嗰啲。全部都是對他們恨那時候恨鐵不成鋼，你明白嗎？有他們一群人裡面有些像似個人樣，那時候何秀蘭啊、羅毓啟啊那些屌你真係喂為我們馬首是瞻，坐在觀眾席的啫，大佬 宋慧光都是 那時候成立臨時立法會的時候，我們開一個反臨時立法會的大聯盟，大佬我有份牽頭的，有吳凱兒，有陸公衛，跟住有這班藝聯，我在中國會度開會，仲有胡紅玉添啊！大佬，成班人發個聲明，喂，我哋記得曬呢啲嘢，睇住呢班人咁嘅，即係呢個發展， 睇住大，睇住 喂，睇住我，喂，我哋講真係冇屈佢噶嘛，好多嘢，佢真係冇得駁我，佢唯一可以就係令到自己自圓其説，就係呢個契弟收咗共產黨錢，所以就搞散我哋民主派，就係咁嘅啫嘛。講到自己信為止，講到自己信為止，就周街唱我係咪？不斷咁去唱我，唔同嘅範圍、唔同嘅圈子都去唱我收共產黨錢嘅，而家係就咁嘅唯一呢個還擊。屌你幾撚脆弱無力嘅大佬， 係好無力， 係咪？喂，起碼我話看賊不兩立喺立法會度，我點收換眼嘅錢？係 啊， 識唔識解看賊不兩立咧？ 係啊， 係咪？我唔去，好簡單就叫看賊不兩立，即係物通匪類， 撲 你個街嗰啲共匪嚟嘅，咁仲唔夠清楚啊？ 係， 係咪？ 哇，咁樣佢收佢攤檔錢嘅，可以講到自己信為止，有啲契弟又信佢講嘅，咁就咁咯。 唔係，但我想問一樣嘢咧，作為研究呢班契弟嘅專家咧，嗱，不如長毛我明啊，長毛即係叫佢上去做下 show 咁樣，即係掟下鬧下嘢，又或者俾人阻住唔俾佢上去， 著件 T 恤啊，著反六四， 初初佢話要喐呢個張德江，上次喺廣州已經試過一次同張德江例如即係。對嘴啦，其實都唔係好激烈嘅。張德江唔睬佢添啦，係咪？後屘張德江好小氣，就直情就唔俾你啲民主派去嘅，知唔知啊？嗱，嗰次就長毛大揭到啲民主派冇得去嘅，民主派想年年都可以入大陸嘅。 唔係，我就係想問一個問題，佢哋咁恨上去，你一睇到姿態根本就恨上去，佢咁恨上去做咩咧？其實點解咁恨去咧？ 兩個字唔知，三個字唔撚知。 是恨的喎，你看到他的姿態是 是啊， 是好像真的 有些蠢東西，你對於他們很想得到回鄉證的渴望就知道 了。不是，他們現在其實有一樣東西就是這樣看的，就是香港人呢都希望就是你要多些跟大陸溝通，不能夠鐵板一塊，是吧？在香港即使你從事民主運動都好啦，那你現在一個客觀的現實呢，就是等於這個大舊說中南海我都去，你明白嗎？是吧？就是同樣的， 不是大舊當然想去啦，中南海都北京他想開超市分店嘛，這個容易理解嗰班人即係點咧？即係佢自己立場站唔住腳 嗰邊。即係我咁睇，我覺得佢哋嗰種心態咧，係好似去朝聖咁嘅感覺。 係啊，佢有 啲面聖咁樣，好威啊！可以見到皇帝好開心咁。 如果今天係呢個習近平係嘛？去要即係會見你呢班人，咁你仲有得講啊？係咪？你對住呢個最高領導話俾佢聽，香港人關注嘅嘢，希望你要俾我哋即係冇篩選選特首。將呢個訴求好明顯咁對住最高領導人嚟講咁樣，我退一步係張德江作為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同埋呢個港澳工作小組嘅即係組長，係嘛？佢係主管港澳政策嘅，咁佢去見你哋，你然後表達即係香港人啊對呢個所謂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即係嗰個關注同埋個訴求。咁都仲講得通啊，係咪先？你老母你見先三個柒頭，係咪？一個中聯辦主任喺香港成日佢要溜你見㗎啦，又同你食飯又成係咪？私下又成日見㗎啦，湯家華成日見㗎，呢個最契弟㗎啦，佢又不委言喎，中間人係咪？屌你真係，佢自己就屌你我。嗰次咪又見到佢成日一見到我，你唔好窒我啦，咁唔好窒我啦，我講件事啫。屌你老母，你係扯皮條嚟噶嘛？ 屌你老母，事實嘅陳述， 你扯皮條嚟噶嘛？係咪？大佬，我唔係針對你啊，你做一件事本身就係扯皮條嚟噶嘛？ 你話佢係扯皮條，係 啊， 唔係針對你咩？客觀陳述你。 我唔話你 啊嘛，你成件事就係點解個扯皮條嘅動作政治扯皮條啊嘛，大佬啊嘛，所以你睇下泛民，你一個李國麟，你唔使諗噶啦，郭靖嗰方佢一定投贊， 投贊成票，肯定一票啦， 有乜梁繼昌 兩票啦， 郭榮亨 兩票， 湯家華咁樣四票啦，屌 莫乃光咩？ 莫乃光都係有機會，係 啊，咁樣咁你夠數啦， 因為莫乃光有老細噶嘛，佢哋呢啲全部 係 係咪好簡單嘅， 係啊， 咁而家個黨就唔會孭噶啦，譬如你哋民主黨就唔敢再孭一鍋嘅，因為因為你出年就要投票，你2016會輸到糊都甩噶嘛，哇！我哋就真係送佢最後一程噶啦。呢個係嘛？2012都唔係送佢最後一程。屌你乜？2016如果政改方案通過，2016就要送呢個民主黨最後一程。屌你，真係 搞掂噶啦！ 搞掂佢噶啦，冇得傾噶啦。 咁樣好啦，咁我哋阿譚仔同埋阿湯姆好辛苦做咗個 segment， 佢哋堅持一定要播咁樣。其實就好多嘢講嘅，不過就佢既然佢哋咁堅持，我哋係咁依信下佢。 屌！今日你哋一入到嚟又話冇料嘅，都要講到而家都未講完。 係啊係啊，有你喺度點同啊？ 做緊第四節仲要好大班， 我哋要留翻時間啊！ 嗱，所以聽眾都行開啦， 真係大王， 聽大王， 今日實超時，我話俾你講大班 ，I'm loving。 嗱，而家快快脆脆播咗個 segment， 去完廣告翻嚟，跟住咧就 如果你睇我哋做晨早節目做得幾開心， 細説大白係啦，唔幫，好似黃國同咁啊， 喊咁樣。 喂，我哋去咗 segment 先，去咗 segment 先。 普教中，普教中的详写是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即是说老师上中文堂那时有一半时间以上用普通话来教中文，就为之普教中。普教中 是根据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了给大陆之后，政府有推广普通话的方针而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计划。众所周知，香港在主权移交之前，大部分学校都是用广东话作为中文科的教学语言，用普通话来做中文科或者其他学科的教学语言，这些学校真是少之又少。其实不要说教中文，只是讲普通话科的历史其实都不长。虽然过去有部分学校是会有普通话科或者国语科，但是要去到1986年教育署先正式将普通话科纳入小学课程，在小四至小六课程里面加设普通话科。之后虽然一路都有对普通话科尝试做些改善，但直到97年普通话科依然不是必修科目。而在主权移交之后，董建华在他第一份的施政报告里面第84条是这样讲的：我们的理想是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够书写流畅的中文和英文，并有信心用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和人沟通。由下学年起，我们会将普通话列入小一、中一和中四的课程。我们亦会在2000年底之前将普通话列为香港中学会考科目。董建华这份施政报告明显看到政府推广普通话的方针。由98年开始，普通话科成为中小学核心课程，所有中小学生都必须修读。而且政府修订普通话科的课程纲要，设立听说读写四个学习范畴和中文科睇齐。1999年10月由课程发展议会发表的一份文件叫做《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及改革建议》。在这份文件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讲法：在整体中文课程中加入普通话学习元素，并以用普通话教中文作为长远目标。这个是第一次官方提及用普通话教中文这种想法，但是一直未见实质行动。直到2003年1月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文件，题目是《提升香港语文水平行动方案》，在里面提到鼓励具备足够条件的学校是用普通话作为中文科的教学语言。根据小学概览和中学概览的网上资料，2007至08年度估计大约有20%中小学试行普教中。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在2008年推出4期普教中计划，每一个学年参与的中小学有40间，总共就有160间中小学参加。每间参与的学校将会接受为期3年的协助。第一年获委派中国专家及本地顾问来到学校协助策划普教中，第二及第三年就由本地顾问持续支援学校普教中的发展。另外计划亦会为参与学校的普教中中文科教师提供专业培训工作坊，而且会安排中国及本地学校交流探访。参加计划的学校仲可以获得代课教师津贴，用来聘请代课教师，分担学校教研小组成员的压力，主要为中文科教师代课。根据2014年3月29号广语学在普教中调查发布会提到的资料显示，现在全港大约有70%小学实行普教中，当中1/4是全部级别，即是说小一至小六都用紧普教中。这些小学大部分是由08年开始普教中，中学就大约有1/4，由中一至中三用紧普教中。而高中因为要准备应付公开试，所以大部分已经转翻用广东话。可以见到在政府的诱导之下，包括不同的普教中计划所提供的津贴，很多学校开始实行普教中，尤其是小学。